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99集，白若瑶的笑声如同生锈的铜铃，明明应当很好听，却生了锈，嘎吱嘎吱地钻进宁铮的心里，令他烦躁生气。但宁铮忍住了，他不想和地球幸存者过多牵扯，他只想活下去，活到最后。然而，就在他快走到道路的尽头时，白若瑶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再开口，声音低哑而富有魔力。白若瑶笑着说，喂，听说你有个双胞胎妹妹，她真的存在吗？ 宁铮猛地回头，错愕地看向远处的娃娃脸青年。 三天后，虽然唐默完全不记得自己昏迷时经历了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部分失去的记忆渐渐回到他的脑中，他肯定地对傅文铎说，要公坦。傅文铎冷静地问道， 这是黑塔给的信息。 陶默摇头，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只有公坦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知道真相。我们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不断公坦，而且你需要快点公坦，摆脱偷渡客的身份。 回归者需要淘汰地球幸存者，由此获得自由，成为被黑塔认可的玩家。然而偷渡客的情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偷渡客参与任何黑塔游戏都会被黑塔 BOSS 觊觎。傅文铎这种强大的偷渡客还好说，许多实力并不强大的偷渡客在一开始就被黑塔 BOSS 偷吃下腹。黑塔怪物真的会吃人，他们从来不开玩笑。傅文铎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好。 东三环高架上那一站，唐默和傅文铎是最后的赢家，但自那以后，他们和天璇本就不稳固的合作关系直接崩裂，双方再没联系过。唐默没打算将自己夏娃的奖励里得到的信息告诉对方，他思索着什么时候去挑战黑塔五层，在此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漆黑的夜幕中，傅文铎靠在窗边，回头看着屋内的青年。唐默的左手撑着下巴，右手拿着一支笔，他在纸上画出一张北京粗略的地图，并且在其中圈出几个圆圈。这些地方都是北京有可能触发副本、现实副本的地方。五分钟后，唐默抬起头， 珊珊和小生什么时候回来？ 傅文铎说， 只是一个普通副本，以他们俩的实力，再过两天应该能出来。 唐默点点头。唐默和傅文铎从没把陈珊珊、傅文生看作自己的附属，两个小朋友也是强大的玩家，虽然两人武力不高，但陈珊珊的头脑和傅小弟的治疗异能在黑塔游戏里有时候比武力更加重要，放在任何一个组织小队里，他们都会是核心成员。唐默不会带陈珊珊参加每个游戏保护他，同理傅文铎也不会一直把傅文生拴在身后，两个小朋友需要独立成长的机会。唐默心中已经有了几个地点，他打算等陈珊珊回来，两人商量一下，确定四人接下来进入哪个副本。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微弱的风声拍打窗户，发生嗡嗡的震动声。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他手指敲击窗台，目光时不时地瞄向唐默撑着下巴的手，似乎在思索些什么。就在他思考很久打算开口时，傅文铎神色一变，唐默也猛地抬头。傅文铎已经从口袋里拿出小飞镖，嗖的一声射穿窗户，射向窗外。玻璃破碎的声音在大楼里传得极响， 门外的人躲开那只小飞镖后，非常不满地笑道： 喂喂，每次见面就这么打招呼，唐唐、傅少校，你们就是这么对朋友的？ 语气很轻松，但是在躲开小飞镖时，这人却悄悄地松了口气，确定这不是那只坑人的飞碟皮子飞镖。唐默站起身，握紧腰间系着的小阳伞，冷冷地盯着那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娃娃脸青年。他声音冰冷地喊出对方的名字：白若瑶。白若瑶笑了，意味深长地说： 哈哈哈，原来你还记得我呀，唐唐。 唐默觉察到他泛酸的语气，却没明白对方这是怎么了。不过神经病人欢乐多，白若瑶的想法他没兴趣去猜。大楼内，白若瑶只有一人，唐默和傅文铎却有两人。唐默和傅文铎都没有动手的意思，两人十分淡定，站在屋内淡淡地看着门外的娃娃脸青年。白若瑶不可能杀得了他们，但他既然敢来，就说明有离开的把握，所以唐默、傅文铎也没动手的打算。唐默说： 你想做什么？ 白若瑶一脸真诚： 我想你了，唐唐。 发现傅文铎的表情沉了几分，白若瑶以为他是在吃味，很大方地决定雨露均沾。 也有点想你哦，傅少校。 唐默没理会这个神经病的调戏，他的手指在小阳伞的伞柄上摩挲着，警告的意味不言而喻。白若瑶耸耸肩： 难道我们不是朋友？ 唐默扫了他一眼，就差直接拿小阳伞攻上去告诉这个娃娃脸谁是你的朋友。白若瑶也不生气，但是他往后退了半步，半张脸隐在黑暗里，笑着说： 昨天黑塔发布的集结副本感觉很有意思啊，唐唐，你去吗？ 唐默和傅文铎早就打算去，但唐默冷冷反问： 和你有关？ 白若瑶说： 因为我会去。 唐默突然有点不想去了。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个？ 白若瑶没有回答，他模仿黑塔的声音，用平淡而无起伏的语气说： 叮咚，集结副本限时开启，游戏地点地底人王国的奇趣商业街，游戏奖励未知，游戏 BOSS 圣诞老人，6月6日早上6:06，请玩家前往东城区天坛参与游戏。 声音戛然而止，白若瑶嘴角的笑容越加灿烂。 唐唐，傅少校，来吗？ 顿了顿，他嘻嘻一笑，又说： 哈哈哈，对了，应该说，敢来吗？ 华夏广州，珠江旁，广州塔。漆黑的夜空中，一轮圆月高悬于天空中，洒下淡淡清辉。这是世界第二高塔广州塔，回转瘦长的设计让这座塔拥有一个窈窕纤细的腰身，也被戏称为广州小蛮腰。从塔底向上看去，尖细的塔身高不可见，几乎与月同齐。然而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就在这座塔的顶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高瘦身影站在天线桅杆的最顶头，微微抬头看着那轮陌生而熟悉的月亮。穆回雪伸出手摸向那轮月亮，他的双眼里倒映着浅浅的月色，脖子上是一行金色六位数字。冰冷的风将他的黑色皮衣吹得猎猎作响，他仿佛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高，就这么站在塔顶静静地看着月色。过了许久，他用粤语低声呢喃了一句，慢慢收回了手，又看了一会儿，似乎是看腻了这月亮，穆回雪很想躺下来晒一晒月光， 却发现这尖细的塔顶根本没有给自己一个可以躺身的地方。他郁闷地看了看四周，除了脚下的塔尖，确实不可能给他睡下。他要是真不嫌弃地躺下，说不定还能被塔尖戳个对穿。现在又没法抓住设计者的领子，质问他怎么不设计出一个晒月光的平台，一点都不人性。无奈至极，穆回雪叹了口气，忽然整个人向后倒去。这动作来得猝不及防，只见一个黑色的身影从广州塔顶猛地向下坠落，600米的高度，15秒的下坠时间。他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这一刻被月光笼罩的感受。在距离地面还剩50米左右时，他从腰间拔出鞭子，手腕用力，韧性十足的鞭子几下击碎玻璃幕墙，射入屋内，缠上一根柱子。穆回雪低喝一声，借力在空中荡了半圈，再稳稳落地。他将鞭子系回腰间，抬步打算离开，不过才走了半步，他就停下脚步，也不回头，对着身后的人开了口。才说了两个字，他就想起一个月前自己说粤语结果对方听不懂的情况。萧瑟的夜风中，五个藏在建筑后的玩家齐齐一愣，其中有地球幸存者，有回归者。穆回雪双手插在口袋里，迈步离开广州塔。他走了数百米，竟然发现还有人跟着，他挑挑眉， 真系当我唔识人啊。 五人齐齐停住脚步，不知道该不该动弹。穆回雪抬起头，又看了眼月空，他忽然笑了起来，那是一个发自肺腑的喜悦的笑容，仿佛背着沉重的行囊，艰辛地在沙漠里走了3天3夜，终于看见了绿洲，快要得到解脱，不在乎生死，或许更在乎自由和解放。他笑着说， 我去北京找人杀我，你们不用再跟着我了。 五人被他这话震得一时间怔在原地，等反应过来一抬头，人早已消失不见。我去北京找人杀我，这话听起来完全是个笑话，可是这五人却觉得穆回雪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他是真的很诚恳地想找到一个人，请那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还有点迫不及待的意味。2018年6月6日凌晨1点，寂静的北京城中，数道黑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穿越楼厦，悄悄地向东城区的方向行进。他们的身影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微风吹过，一个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到凌晨5点时，东城区天坛附近已经有30多位玩家集合。从黑塔 2.0 版本更新了集结副本开始，几乎每个月黑塔都会发布一个集结副本，大部分的集结副本都没有生命危险。每座黑塔发布的集结副本都不相同，任务不同， BOSS 不同，奖励也不同。唐默参加过2次集结副本，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北京，然而这次的副本却有点与众不同。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